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俄罗斯的纳霍德卡工人报、坦桑尼亚的自由日报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照片，并批了特辑。报纸的文章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过去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天降伟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坚强胆大的志气、百战百胜的智略和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的朝鲜军民面前屈膝认输的事实，做了详细的介绍。